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刚刚我们也说了，还有这个两天吧， 对， 就开始放假了， 还有两天，今天明天，不知道大家的心情现在还是不是踏踏实实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已经飞走了呢？ 估计这个心已经飞走一半了。但是通常情况下，在放假前，我觉得很多岗位的这个工作人员会比平常更忙。 哎，对对对， 因为很多的事儿估计会堆积到这个节前，对吧？都得去处理一下。 对，没错。 所以这几天也是非常忙碌，要这个多方准备的这样的几天。所以大家，一方面期待着我们的假期，不知道大家都安排的怎么样了。另一方面，一定要做好手头边的工作，千万别出什么错了。 对，没错。你看，比如说，如果有朋友要是这个回家，是吧？回家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假期，有几天的时间去看看父母，看看亲朋好友。咱不能空着手回去吧？对吧？咱得给这个家人， 准备点月饼， 准备点东西，准备点月饼， 买点大闸蟹。 哎，买点大闸蟹。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呢，你可能要这个提前这个做一做攻略，对吧？如果自驾的话呢，我得把这个车辆的情况去检查检查， 对， 对吧？安全第一嘛。 想要租车的朋友，估计现在租都来不及了。 哎，没错。所以最近真的是大家，都很忙，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有条不紊的啊，我们这个平稳的进入到开心的假期当中。 也希望在这个花椒平台和九八二魔力工厂平台上的这些网友们、小伙伴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十一都是怎么安排的呀？ 对，十一怎么安排的？ 中秋都怎么过呀？跟谁过呀？ 对，跟谁过呀？你们都吃点什么好吃的？你们是不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过节的计划哈。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上来第一条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过节的事儿。因为这个每逢过节呢，放假的时候，应该说这个北京的街景儿也会有一些变化。 没错， 我们要说的就是北京重大节日景观照明今天就要开启了。 哦，今天 也就是9月28号。说让你看个够夜景，最美的夜景。北京的这个景观照明呢，是分为平日、节日和重大节日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 那么今天要开启的是这个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就过节了， 过节了。孔文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上的一些变化？ 对，我已经发现了。其实就在前几天，我还这个骑着这个共享单车，然后去天安门广场特意转了一圈。因为天安门广场现在这个景观的这个花坛啊，这个花篮， 对， 已经这个， 我今儿早上路过了， 今儿早晨路过了，是吧？ 是一大红色的花篮。 对，其实每年都有。然后呢，就是每年都有呢，就是它会对我来讲会形成一种习惯。这个花坛如果出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哦，这是十一假期到了，这是国庆节到了。它会对我来讲形成一个特定意义的一个象征。 就是告诉我们，哎，可能有一个仪式，就是有一个仪式感的感觉， 很庄重的一个仪式感，毕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 对，来跟大家看一看今年的这个就是重大节日这个最高级别的照明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给大家选了几张图。这张图是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哎呦，真漂亮。 可能这个国家大剧院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在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演出的时候才会把这彩色的灯全部都打开。 对。对对。 但是这个可能在十一整个这个期间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应该说高配的国家大剧院的灯光。 没错。而且在这个围绕的它周围这个水系啊，在水系上面也会这个点亮照明，所以是非常的漂亮。刚刚我们这张图片的这个照明的灯光打的是一个蓝色，大剧院是一个橘黄色。这样的一个搭配还非常漂亮。 确实是有这种很现代感的感觉。我觉得大剧院也是长安街上的一道非常具有现代艺术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景观。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个白天人多，对吧，这景区里都是乌泱乌泱的人，不妨晚上出来看看北京的夜景。 没错。 我们说的这次的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景观照明呢，是从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以及这个10月15号到党的19大闭幕当天呢，全市的景观照明设施按重大节日标准开启。应该说这个整个的10月份的一大部分的日子， 我们都能够享受到这种非常美的夜景。 没错，嗯，没错，没错。 再来跟大家看一张， 好， 应该说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天安门广场啦， 对， 这些地方之外，其他的一些街区也会打开他们的这个最高级别的照明。 对对对，没错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从这个长安街，无论是这个从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啊， 嗯 啊，都会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除了有提到的这个花坛，嗯，然后这个楼宇会这个提高这个最高的照明级别，像国家大剧院啊， 嗯， 特意为节日做了一个那样的一个灯光的设定， 嗯， 你走到哪儿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嗯 嗯， 晚上出来溜达溜达吧，现在天气凉快了。 哎，对。嗯， 接下来跟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条消息，说的也是一喜事儿， 喜事儿， 进入秋天了。 进入秋天了， 是什么季节呢？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对啊，嗯，不仅粮食丰收了， 对， 这个鱼也丰收了 啊，就是啊，嗯，你看我们吃，丰收米， 嗯， 对吧？有面， 面。 对，我们得来点菜，来点肉， 来点肉哈。 对，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也是北京的事儿，说是这个北京的密云水库要开库 捕鱼 了。 开库 捕鱼 啊，第一夜就收获了10万斤鱼，丰收。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吧， 看个视频， 这个第一天开库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喜庆 啊。一共是有300多条渔船啊，下到水库里去捕鱼。 凌晨3点就有渔船靠岸了。 对对对。 这鱼有多少斤？ 这鱼15斤。 15斤。 我15斤。 今天多少？收成怎么样？ 有200多斤。 收成200多斤啊，第一天。 对。你看这个， 说渔民们捕获的这个鱼，10分钟就卖光了。 这点鱼我都包了啊，行 嘞。我一眼都过来，今年一定得收个4000-5000斤吧。今年不涨水了吗？鱼多啊，也不愁销路。有提前有人预定，鱼性挺好的， 那不愁销路。这个，现在图片上就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鱼，应该是，就是我们吃到的那种，应该是叫华联这个鱼的品种，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鱼头泡饼。对，鱼头泡饼应该是 鱼头泡饼的鱼， 就是。 通常情况下我们就会说它是水库鱼。 对，水库鱼， 水库鱼就是特别的肥美，嗯， 对，脑袋大， 脑袋大， 嗯， 那经过了半年的休渔期啊，这些鱼经过了半年都没有被捕捞，现在真的长得好肥啊，嗯，看起来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小伙伴能看到这个视频，就这些鱼啊，就个个都特别的肥美，然后大家这个聚在一起那感觉啊，就是特别喜庆。无论是这个捕鱼的这个渔民，还是收鱼的这个鱼商鱼贩，脸上都透着一股这抑制不住的笑容。 嗯嗯，是。然后其实，他们能够第一时间享受这个丰收给他们带来的喜悦。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呢， 嗯， 对吧？我们就可能这个花点钱啊，我们在餐桌上享受这个水库鱼，今年密云水库鱼的这个美味。 嗯，应该说这个秋天的时候去密云吃鱼，有这种全鱼宴，对吧？ 嗯，对。 然后吃这个炸花椒芽儿。再吃点这个 花椒叶啊，是花椒芽花椒叶，应该是 都有，应该都有， 是吧？啊， 嗯，然后呢，再吃点这个柴鸡蛋，对， 嗯。 一般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这个鱼烤了，对吗？ 对。 除了这个鱼炖豆腐或者说泡饼之外， 哎哎哎， 还有烤鱼。 对。 感觉真是特别的清新。 对对对，其实，在密云水库的周边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开农家乐的这些商户啊， 也有很多小温泉。 啊，小温泉 有， 啊，你看你一说就说的比较洋气，而且小温泉，你看我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给放柴火的 啊， 就是大锅， 嗯， 那大锅，然后，这个， 我们叫柴锅炖鱼， 哎，柴锅炖鱼，铁锅炖鱼，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锅的周围啊，我们还可以这个贴上什么这个什么卷子，或者说这个 贴饼子， 哎，棒子面饼子，哎，这都可以。 嗯，我说的呢，就是你泡完温泉之后，这时候也饿了，腹中空空，出来吃一顿农家饭，倍儿香。如果十一还没有安排的小伙伴，不妨去咱们的密云水库， 尝一尝这个刚刚出库的鱼。 哎，对，没错啊。但是之前呢，就是您在去之前呢，也最好这个给这个商户啊、商家，您打一打电话问一问，是不是有没有地儿？ 对， 因为在十一期间呢，密云水库哈，这个预测也会人比较多。 嗯，也要早做计划。 对。 接下来还是说一说我们北京的事儿，说明这个假期北京喜事儿多呀。 对，变化不少。 对，说的是这个明天，也就是9月29号， 9月29号 啊，北京石景山有一条工业主题的街将开门迎客。 哎，这个就是京西首条工业文化主题购物街区，石景山万达广场东门的1919创意广场。 它其实是叫厂东门1919。 哎， 这个厂东门1919。这风格呢是这个工业主题的。说起这工业主题，其实这些年挺火。 对， 有些餐厅也会装修成工业感的。还有这个，其实咱们北京的一个特别文艺的地方，七九八， 对， 它是不是选取的也是工业的风格？ 对，它七九八那块就是原来的老厂房嘛。 对，老厂房改的。 对，工业风，尤其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餐厅确实用的比较多，就可能会给人一种后现代感，然后显得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可能觉得比较洋气， 比较酷， 哎，比较酷。 然后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比较嘻哈， 对，比较嘻哈， 比较嘻哈。那这个厂东门1919街区呢，是将工业元素和现代嘻哈的风潮流相结合，应该说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和青睐。 对， 而且呢，说这个这条街会颠覆你对普通购物商场的所有幻想。啊，我给大家找了几张这个图片哈，来跟大家看一看。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就是工业风的感觉，就是比较首先它墙壁的颜色比较暗， 对， 然后有一些这种像铜的表面锈了斑迹一样的这种雕塑吧，算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这个是一辆28自行车，然后被钉在了墙上。 对，这28自行车呢，就是那个这个两个车轱辘啊，就钉起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在左侧和右侧有一个这个 F 和一个 D 这两个英文字母，其实就是那个车轱辘那个就是组成那个 O。 好聪明啊，孔文。 对，然后就我们 就看马上就看出来了， 就是富的， 富的。 哎，就我这儿有饭吃， 估计是这个美食一条街。 对，没错啊。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蓝色的这个光，然后衬托着这个几个齿轮，因为齿轮也是这个工业或者说工厂的这个代表。 对，没错，一个代表元素。 它就是一个装饰的一个墙面。看了这几张图，其实大家能感觉到了这种工业风。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是几个这个工人的雕塑的铜像。应该说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工种。 让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来了一首歌，就你们工人， 什么大海航行靠， 对，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或者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啊， 老老老， 就那个年代的， 是、 就火热朝天的代表着一种干劲儿。 有这个28自行车，有这大锅炉，然后还有这个墙上发光的齿轮。总之呢，这个厂东门1919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现代感和工业感的结合。那么因为它这个明天是第一天开业，对吧？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对，没错，比如说在这个明天开业的时候啊，会有这个中泰友谊散打赛。其实提到这个散打，就是近两年在国内的这个大家热衷的程度，包括这个青少年的参与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啊，你看比如说有武林风，还有就是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的 UFC 的格斗。还有 你不是前段时间去报了一个散打班吗？ 还有昆仑决。对，嗨， 练了吗？ 这最近这不是那什么吗？这不忙吗？这不是这不是那个假期了吗？要把工作呀什么这都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 对，把工作都安排好，所以说最近就没去。 放完假更忙。接着说，9月29号到9月30号会有这个硬汉大巡游。 哎， 这个我感兴趣。 硬汉大巡游啊，硬汉大巡游其实，这个它具体的这个流程活动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就是但是如果提到硬汉的话，就是每年在应该是我记得是在海南，会有那个世界大力士的一个比赛。 哦，有点像那个斯巴达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穿的特少，露出你的腹肌，露出你的这个肩膀。 大力士就不仅仅是腹肌和肩膀的问题了，就比如说几吨重的卡车，对吧？ 真的是比力气的。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从应该是从200多斤开始，就是 这石头球、 哦、 然后两百多斤的、三百多斤的、五百斤的、七百斤的，然后我就依次把它抱上一个啊固定的高度、 嗯、 啊，谁这个用时最短谁就获胜、 哦、 啊，有这样一系列的项目，这个大力士 这是一个、啊、应该说是舶来的外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哎，但是非常过瘾， 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胸口碎大石是吗？反正都是比这力气的、 啊、人家好像是就是好像真具备碎的这个实力。 总之感觉他们的这个活动啊也挺配合他们的这个工业风的， 哎，没错， 特别硬气， 没错， 对吧？ 啊，在开业的这两天呢，9月29号到9月30号还会有这个摇滚老炮音乐节， 嗯， 哎，这个应该是在这两天呢，就是很多这个年轻朋友或者说这个啊70后80后， 嗯， 尤其是在90年代，你像那个摇滚的一个黄金年代一些代表的歌手， 嗯， 不知道这个像什么窦唯啊，什么这个何勇啊，这包括 张楚、啊、哇，如果能请到窦唯，如果能请到这么大牌的， 对， 那估计这音乐节能够攒不少人气。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我觉得只有那一代人，那个像崔健啊，包括崔健，这个只有他们才能够叫做摇滚老炮。 对， 嗯， 也希望这个音乐节真的能请来一些大咖。 对，嗯、没错、嗯。 接下来10月2号，因为这个厂东门1919是在这个石景山， 石景山 啊，这个有位置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得天独厚， 所以他们请来了这个首钢 CBA 篮球明星见面会， 篮球明星见面会， 但不知道会来谁。 哎、对，没错，这个现在啊，不知道会来谁，就是不知道这个今年那个首钢队新来的那俩外援啊、 嗯， 这个会不会在这儿和这个首钢的球迷们见个面？因为毕竟新赛季还没有开打， 估计也是第一次过这个中秋节。 哎，对，看他们这个吃没吃过月饼。 谢谢在花椒平台上焦哥送了我们一个香吻。 哎， 刚才也有不少的这个小伙伴们偷偷分享了主播，不用偷偷的，你就大张旗鼓的分享。 对对对对对啊！谢谢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好多大咖啊， 嗯， 大咖大咖来了之后，我们这个花椒平台都得这个、其他小伙伴都得行注目礼。 嗯，刚刚说了，今天来围观我们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这个十一长假怎么过呗？ 对， 中秋节跟谁过呗？ 嗯，跟谁过？ 来跟我们聊几句。 对，吃点什么好吃的？啊，有什么这个特色的这个活动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啊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让更多的小伙伴参与进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视频， 对， 说的是一位这个国外的作家兼配音啊、是一位大叔啊、是一位大叔、他在这个一个视频的录制过程中跟网友们分享他平常解压的一个秘诀， 嗯， 就是拍他们家的狗。 嗯， 但是这段视频呢，就发在这个社交网络上了之后，让这个所有的这个网友们都已经忍俊不禁 啊， 就是都笑得不行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段视频。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的笑点究竟在哪儿。 他说我在配音或者写作之后，我擅长创作。那么在创作之后呢，我要怎么放松身心呢？ 嗯， 我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啊，我就到家拍我的狗。说拍狗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能放松的事情之一，因为你会在这个和狗玩的时候，就是分泌一种叫催产素的这个激素啊、这个会让你降血压。还有说喜欢狗的人会比喜欢猫的人更长寿。 哦。 另外就是狗狗很喜欢你，爱抚它哦。 我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出来狗狗很喜欢被它的主人爱抚啊，就是这位作家朋友呢把一只小狗啊抱在怀里，就是不是像我们平常意义上的这个爱抚，就是小动物啊我们轻轻的这摸摸它的头啊， 嗯， 然后就是这揉揉他的脸，你知道吗？是他这样， 对，就是感觉特别像那个一对情侣，对吧？ 对。 然后这男的特别那个开心，说：“哎呀，我们感情多好啊！”然后女的表示并不认同。 啊、对，然后就 然后他们家的狗一直对他表示出反感、嫌弃以及厌恶。 对呀，就特别嫌弃。 刚才这个警长954说难过，十一不放假。 哦。 十一怎么会不放假呢？来跟我们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 过，难道你真的是一个警长？ 对对对，看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可能是公安战线上的朋友啊， 有可能是特殊职业。 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还需要有这个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还需要在工作岗位坚守，然后也跟你说一声啊，或者说跟这个同样都在十一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声，大家辛苦啦， 大家辛苦了，真的是如果没有你们坚守在岗位上的话，可能我们不能有一个这么平安的这么美好的假期，所以也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 这个坚持工作。警长说值班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就小伙伴确实在十一期间还是要轮班的， 对， 包括孔文可能就不能过一个完整的十一假期， 对 吧？ 对，应该就是能过一个 一大半 儿，能过一大半儿啊，前一大半儿的时候还是能比较清闲，然后就是后几天的时候，就要投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来了。 我还记得曾经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每年的十一都会恰逢中网。 中网 最近我不知道也是快中网了， 对 吗？ 对对 对，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 对对对，那个我昨天看到消息，这个沙娃现在已经来到咱们这个来到北京，然后现在已经是也和球迷们见过面了，而且是在积极的备战当中。 所以说为了给大家的这个节假日吧带来更多的内容，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呀演出呀都会选择在这些节假日去举行和举办。所以这些工作人员那这十一都休不了。你比如说这个中网的工作人员， 没错， 要去采访中网的这些媒体的工作人员，要打球的这些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团队们， 对， 都没法休息。 还有捡球的小球童， 对，但是球童们估计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十一。 对，然后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彼得洛夫小狼他说今天主播咋换人了呢，他说珊珊小姐姐呢，他说我们俩挺配合穿情侣衫啊，我们俩这个就比较默契，因为搭档嘛。 对，我们今天是这个没有商量， 没商量 然后就撞见了。 对对对，撞了。然后这个珊珊小姐姐估计最近工作也挺忙的，现在应该是因为她昨天晚上是加班啊，也加班到很晚，估计现在还在睡梦当中，你可能这个过两天啊珊珊小姐姐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见面。 这个珊珊小姐姐估计昨天晚上是这个也是为了十一长假这个会工作的比较晚，所以今天和明天是我和孔文陪伴大家。 对 啊，北京时间来到了7:56，我们来先听一首薛之谦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好 送给大家动物世界。 东到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肚子 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不闷个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时略太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出口会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兽性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么再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这个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哎，没错，也欢迎大家呢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也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你是打算怎么度过的？要去哪儿玩，或者你要吃什么好吃的？哎，这个有什么、 或者你是不是还得坚守在你的岗位上，得加班， 哎， 得值班， 对， 都告诉我们， 都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你的近况。 来跟我们聊一聊天。好，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微微一笑的讯息板块。 没错， 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说一些这个比较远的事儿了，因为上一个板块都跟大家说的是北京的喜事儿， 我们身边的事儿。 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些新的科技和新的这个发展。首先第一条想跟大家说的是，欧洲科学家预测说2040年将约有100人入住月球。 2040年，现在是2017年，还有大概 23年， 20多年的时间，有100个人住月球，有意思吗？你说 有意思呀？ 那 当然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可以看地球啊。 啊，就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我猜想是这样的 啊。 但是一般在这个科幻电影里，凡是这种比如说去月球啊、去火星的这种机会，人类都是会争先恐后的去争取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说这个欧洲科学家近期开了一个会，预测到2040年将会有100个人入住月球。那么他们呢会融冰为水，同时用 3D 打印建造房子和工具。那吃着月球土壤种出的植物和从事低重力会飞的运动。这些行为目前看来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他们去月球生活的话，就是这个呼吸方式和呼吸系统，那是一直要带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太空服。对吧？我们一直要穿着那个衣服吗？或者 有一种 我们只是待在太空舱里？ 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科幻片，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他星球上的这种，这个处理的方法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大棚。就比如我们种草莓或者种那冬天种蔬菜那种大棚，我们当然是用特殊材料去做的，做的非常大。这大棚比如说可能有10个鸟巢那么大。然后里边呢可以盖楼，可以种菜，在这大棚里是一个这个像类似于地球的大气环境。 是这样啊。那里边然后会有这个100个人在一起生活。 对， 嗯嗯，怎么好像应该就是在月球上我们有一个小的原始部落一样。 嗯，应该确实是这样。 对， 说这个人类常驻月球呢，应该会像这个铁道成长一样，部落呢会在火车站周边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然后商业接踵而来，这个特别好理解，就像我们的这个沿河运河文化一样，通常这个在地球的发展就是有一条河，因为河的这个有交通的枢纽嘛，这个一般来说人类的这个驻扎和发展都会在河边儿，先是有一些村落，有一些农业，然后有一些商业 啊， 在月球上呢说是在这个铁道旁边 儿，哎，你说在月球上，那时候在月球上比如说发一朋友圈，地球上的朋友们能看见吗？ 我觉得应该能， 应该能， 因为会有 WiFi 吧， 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就不能说什么5G 或者什么，那得就 NG XG 对，其实在这个应该说一二十年前或者三四十年前，也有很多的这个科幻的作家或者说这个电影在描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比如说在还没有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人预测了说在未来在2000年之后，人们可以不见面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那个时候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现在我们都实现了，别说这个打电话了，我们现在都不见面也能通过手机看到对方， 对，不见面然后也能这个谈个恋爱什么的， 对，所以我特别相信 这个是吧，其实我也还好，我也信啊。这个时候小眼睛二哥花椒平台上的一位网友求关注，他说早啊，然后给我们送来了玫瑰花，早啊，二哥早二哥早，二哥这个 小眼睛的二哥， 对，小眼睛二哥十一假期打算怎么过，怎么安排的， 来跟我们聊聊。 对，然后刚才就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要去月球啊，其实这个科学家还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时间表，他说是在2030年之前呢，由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可能有一个组成6到10人的一个先遣小队，先到月球， 对， 把这个基础设施 把 这大棚搭好，基础设施建设一下，在2040年之前呢，人数可能会增长100人，那可能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10个人的科学家小组，他们先把自个儿的老婆孩子带过去，对吧，那也不自个儿在那儿光干活多孤单， 对， 是不是 一家人都移民了， 到205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什么亲戚朋友啊，对吧，这都过去了，那时候我们可能有1000人， 各种工种越来越全乎了，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1000人呢也就构成了这个那个时候月球上的原住民，对， 说在过不了几十年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在月球出生这个小朋友了， 对， 就出生在月球的人类， 月球上的人类，这个大家开一下脑洞啊，如果说这个一个小朋友，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出生在月球上，他的这个世界观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拿的护照应该是倍儿牛 啊， 然后还说但是要从这个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往返呢，说这个应该是坐这个火箭呢还是这个航天飞机呀，说从月球出发要比从地球出发便宜40倍、因为地球有巨大的重力要克服，就是从月球回来贵， 是，你说这个小朋友比如说这个我在月球长了个3-4岁是吧，人说了是那个叫地球的那个地方是你老家说走，说带你这是爹带你回老家看看去，是吧，然后这个看看这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这什么叔婶小朋友哥哥姐姐，对吧，你回去2天之后这个小朋友的生活不习惯呢，然后毕竟是月球的孩子，对吧，你说我要回月球，你说这位地球孩子会不会拿他当傻子， 我估计那时候小朋友都说带我 我要回月球。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地球上的事儿了。说的是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件事有关，就是这个垃圾的处理。那因为这个人类每天都会制造大量的垃圾，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垃圾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的庞大了。 对，多到人类已经难以想象的一个数量了。对。 那么说这个很多的垃圾呢就被排入了大海里，因为这个海占的地球的面积非常大嘛。 对，没错。 然后说这个海洋垃圾呢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垃��y岛屿， 对， 面积相当于5个英国200个上海市， 对，200个上海市， 太不可想象了。 对。 对，就好像是垃圾重新聚集起的一个新大陆一样。 嗯，确实是，孔文说对了。那这个垃圾聚集起来的新大陆呢，也被称为这个太平洋垃圾群，主要的构成是漂浮的塑料制品。 哎，对，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就是国外的一个环保公益组织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了建国申请啊，申请在这里成立地球上的第196个国家。这个国名呢也很直白，就叫垃圾群岛共和国。 嗯， 其实这挺有讽刺意味的。 对， 嗯， 听起来这并不是一个笑话， 嗯， 而是一件非常严肃，或者说是想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地球人类敲警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 也是这个环保主义者他们的一个我觉得是想引起大家注意或者引起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吧。 对，没错。而且就是这个倡议发出之后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程度的响应。截至目前呢，是已经是有11万多人。 嗯 啊，就是人说好啊，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加入这个垃圾共和国呀， 嗯， 表示赞成成立这个国家。 嗯 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漂浮在太平洋北部的臭气熏天的一大片垃圾。 嗯，但是如果这个共和国一旦成立了，可能它作为一个存在， 嗯， 就会更加让人们提醒大家去关注环境， 嗯嗯嗯， 或者说去在意就是垃圾的处理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些发起这个去成立垃圾群岛共和国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很认真的， 嗯，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们设计了这个垃圾共和国的国旗， 嗯，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国旗的设计呢，非常的 还像不像样的， 像不像样的， 是不是？ 是一个矿泉水瓶儿， 哦， 有一半是在水里， 嗯嗯， 应该说是漂浮在水上的这样一个矿泉水瓶儿， 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是的， 嗯， 然后他们还设计了这个邮票，他们甚至还设计了垃圾群岛的这个货币。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货币。通常我们用的这个货币上都是这个，比如说各个民族的这个，这个我们的同胞的照片 啊， 对对， 或者是有一些伟人的这个头像。 对， 对，没错。 但是垃圾群岛的这个货币上呢，都是一些受苦受难的这个动物们， 嗯， 受到这个环境污染所戕害的这些动物们，包括这个海豹啦，还有海龟啦，嗯， 对， 嗯， 或是这个，就比如说在沙滩上飘着这个趴着一沙滩的这个死去的鱼群， 嗯。 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垃圾群岛共和国的这个护照哈。 护照， 嗯 啊， 它这个 护照倒还好，没那么的。 它国徽上也都是各种动物 啊， 那这些动物呢，都是比如说脖子上缠绕着这个塑料绳啊， 嗯， 然后或者是这个脑袋上有一些这个垃圾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挺有这个， 嗯， 挺有心思的。 嗯嗯 嗯，对。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这个消息的题目就是他们要用垃圾在太平洋建造一个国家。 嗯， 而我还以为是就是这个技术难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说如果能用这个垃圾， 嗯 啊，用它去做这个填海的这个材料， 嗯 啊，如果说这个，就 是，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哎，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嗯 啊，然后就是会形，真的会形成一个新的大陆， 嗯 啊，但是结果不是，它是一个公益环保组织这样的一个，啊，发起大家关注地球，发起大家要有这个环保的这个理念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这样的一个行动， 啊，对，一个活动一个行动，而且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行动， 嗯，可能这个孔文说的比如说把这个垃圾怎么样通过降解或者把它变成一种新材料，我觉得是有难度的。首先垃圾可能是这个它的构成比较复杂， 对，没错， 比如说一个塑料袋它的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比如说给你送个外卖，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用结束之后呢，用过之后这些塑料袋这个降解的时间需要470年， 嗯， 真可怕。 没错，其实这个，嗯，这个数字呢，其实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个塑料袋啊，什么口香糖啊，就是降解起来比较难， 嗯 啊，就是现在再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再重提一遍啊，重要的事情我们说， 嗯， 说三遍，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刚才说了一遍了，就一个塑料袋得降解470年， 嗯， 470年， 更可怕的是呢，这些垃圾最终会通过食物链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出现在我们的食物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说这个就像开头说的这个垃圾岛屿一样，说垃圾并不只是飘着，就无数的海洋生物呢在这个海中觅食，然后他们又被人类捕捞，但是他们的身体里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垃圾的残留，这个残留呢我们叫做这个好像是这个塑料微粒，又称作塑料微粒，这个塑料微粒非常的小，只有2毫米，小于2毫米这样的塑料颗粒，说肉眼不太容易看见，但是有很多的鱼类的小肠中都含有这种塑料的粒子。 对，因为就是在这个生态链当中，我们人类也是其中的一环啊。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注意环保的话，其实这个还是会到头来还是会危害到我们自身的。 说的可怕一点，或者说落地一点， 落地一点， 可能你现在吃的一个外卖扔掉的这个外卖盒，在几百年之后， 有可能你就自个儿吃了， 这可能没那么快，有可能在你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又回到了他们的身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呢，也是想再次跟大家去分享环保的这个理念，也提示大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减少在这个地球上制造垃圾。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备购物袋，对吧？ 对，自备购物袋， 环保袋，我们也叫。 环保袋啊。 然后用一些可以重复使用的水瓶儿。 对。 少订外卖。 少订外卖。然后呢，就是拒绝使用不可降解的吸管还有餐具。对。然后我们在保存食物的时候呢，这个尽量选择这个玻璃罐保存食物啊。其实现在北京有很多这个餐饮企业已经用了这个就是可以降解的这个外带的餐盒，都有。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外卖带来的这个垃圾和这个一次性餐盒的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了。接下来就是怎么用这个，比如说政府的力量，或者说技术上去解决它，去攻克它，然后再通过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去降低，比如说订外卖的数量啊，多去这个店里吃啊，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外卖餐盒的使用量。 对，而且 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对对对，没错。而且就是大家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我们要培养这种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垃圾分类意识其实现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可能自己去做到比如说在商场、写字楼有一些这个稍微好一些的这个公共场所，它可能会给你提供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不同的垃圾箱。但是好像目前在这个大街上分的就不是那么特别细。 我觉得垃圾分类需要这个就贯彻，就贯彻始终。比如说你在家也分，在家里小区，然后在学校宿舍，在商场里，在公共场所、医院里，如果全部的地方都分类的话，可能我觉得比较有助于大家形成一个习惯。 对，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对，没错，就像你这个渴了需要喝水，饿了需要吃饭一样，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刚刚我们说了人类移民去月球的事儿，又说了地球上的这个垃圾污染的事情。 垃圾污染的事情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应该是研究结论，或者是说一个归纳总结也好，说许多宇航员从太空归来之后，他们的认知都有巨大的转变。 对，就说的是说许多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之后呢，就是认知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他们从外太空回到地球呢，孤独的高悬在这个空中的时候，就看着呀，说这个地球非常的透明，非常的湛蓝，会有一种这个又漂亮又脆弱的这种感觉，都会有一种这个心生保护地球的这种感觉。对。然后他们看到的地球呢，是一个整体。就是你那么远的距离，就是看不到什么什么。这是哪个国家呀？ 中国呀， 哪个国家呀？对呀，也看不到什么有种族之分，然后也看不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可能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战争啊，这些他们都看不到，这个所有的这些现象被 称之为叫总观效应。 嗯 嗯，对。然后现在呢，也有企业家把这样的体验呢带给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地球啊，地球上的村民啊，然后让大家呢都热衷于实现太空旅行。然后就是这个企业也说了，说我不会赚钱啊，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让每个人都能够在思维上产生转变，不再以狭隘的视角面对人类的未来。 嗯，比如说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些创业者，比如说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和这个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其实他们也都在做太空梦，而且他们也都在践行这件事情，甚至这个亚马逊的创始人说他宁愿卖掉亚马逊也要去太空。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典范级别的富豪他们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很需要这种总观效应，或者说他们在做他们的事业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希望能够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对， 其实别说这个去这个太空里看地球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吧，坐国际航班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因为国际航班飞得非常高，而且到了这个不太有云的时候，你能看见非常远的地平线，能看见底下这个城市很清楚。 对， 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心境就会不一样。 对，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为难我的那些办公室里的那些事儿，那些家里的那些事儿，那都是什么事儿啊？世界这么大。 对，世界这么大，我这发什么愁？世界这么大， 是的，然后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就像我们说那句话嘛，就是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我觉得这是这个总观效应的一个特别落地的一种描述。可能真的你进入到太空再看地球，你的这个宏观的感觉，你的这个整体观又不一样了，你对于生命的认识，你的三观都会发生改变。 对，就是认知上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所以说回到我们第一条。要跟大家分享的，去月球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 有必要、有必要，就是，就是在这个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的消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就是看他们能够究竟给我们带回来一种 什么样的消息， 什么样的体验。对，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视角，丰富我们的认知。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实验研究，说的是跟减肥有关的事儿。 这个女孩子们那这个女性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应该睁大眼睛啊。 现在我觉得这个减肥不仅是女生的事儿，这男生应该这个励志了，我觉得应该注意了，应该受到我们的激励和刺激了。这好多男生到了中年，这肚子很大。 对啊，就这个事儿呢，其实嗨，聊起来之后，这就有更多的这个话题了。首先，这个运动习惯，就不好；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也不好；饮食习惯也不好。 我们来说说减肥这件事儿。减肥呢，其实就是多少关注这个方面话题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减肥说想瘦哪儿瘦哪儿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 对， 你就说有的人说我想瘦腰，我想瘦胳膊。这特别难，除非你整体的瘦下来。 对， 最重要的是有些人说我想瘦脸，怎么瘦呢？你必须得在全身都瘦下来之后，可能你的脸才能看出来瘦了一点点。 对， 这是我觉得减肥中比较苦恼的事情。 对，甚至现在有一些这个那叫 什么， 就是什么大家什么打个什么针儿 啊，瘦脸针。 对，因为这个我不是特别懂，而且现在就是这个行业啊，就导致的这些观念，而且也存在这个参差不齐的现象。这个真的是不敢过多的去评价啊。大家真的是就是体验过这种事情的，就是打过瘦脸针的，或者说有这个微整的朋友们，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体验。因为它可能确实可以达到你想瘦哪儿就瘦哪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往往它是短效的。 对，好像还有什么叫什么削骨是吗？ 这就是不一样了，这是做手术了，这就是吓人，会有危险，对吧？会有很大的风险，大家也要慎重。这个减肥还是得靠自己，对吧？ 对。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一个正经的实验。这个实验可能就是 实现了大家这个想瘦哪儿就瘦哪儿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对， 嗯， 它就是个什么东西呢？ 来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吧。 它其实就是个减肥贴。 减肥贴，就说人类的这个脂肪分为两种，分为白色脂肪和褐色脂肪。 哎， 白色脂肪呢能够堆积存储多余的能量，引起肥胖，而褐色脂肪呢体积较小，说它可以分解白色脂肪，燃烧白色脂肪产生热量，所以我们都喜欢褐色脂肪，讨厌白色脂肪。 嗯， 那科学家们就一直在研究，我们怎么样把局部的这个白色脂肪变成褐色脂肪呢？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褐变。 褐变， 嗯，说研究人员一直在找到促进褐变的方法，以治疗肥胖和这个糖尿病。 啊、 嗯 嗯， 那么这次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这个 叫什么叫微针贴剂是吗？ 啊，微针贴剂是一种药物剂。嗯，用细小的针头注射给药，可以减少患者的痛苦。 哦，对，这个就是，因为我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他们经常会就是贴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好像还有针头，就是自己给自己自动注射胰岛素的那种。 哦，现在打胰岛素已经这么方便了。 对，好像这个是不是跟那种有点类似？ 嗯，有可能。 啊就是、对，人家是那个是打胰岛素的，说这个，然后啪，我下去之后我就瘦了。 嗯，说这个团队开发的这个贴剂呢是。一厘米见方，非常小，大概相当于我们这个创可贴的三分之一的样子，或者四分之一。说上面布满了直径300微米的微针，然后会给你注射一些药物。听起来，这是孔文在皱眉头呢。 对，因为我一开始吧，就是认为呢，它就是一个贴子， 嗯， 对吧？贴在那儿之后呢，可能这个，无论是给你渗透什么， 你以为是个膏药？ 对对，渗透什么药剂？哎，如果是个膏药就好了。对，然后贴在那儿之后就瘦了。 嗯， 其实还是得扎针儿啊，这个。 嗯 啊，这 其实现在听一听这些新的科技、新的发明，都觉得特别像小时候看的那机器猫。 看的机器猫。 对，就是机器猫的那些神物，对吧？ 嗯， 可以实现的，想瘦哪儿瘦哪儿啊，去月球啊，对吧？ 你想瘦哪儿？ 我想瘦大胳膊， 瘦胳膊呀， 瘦肱三头肌呗。 啊，瘦肱三头肌啊，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给指出来的，说哎呀，我爽爽这肱三头肌可以， 挺发达。但是现在呢，这个微贴呢，现在只在小白鼠身上做了实验，已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他们可能会在人体上做一些这个实验。如果成功的话，我觉得这是所有想减肥的人还有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对对对对，没错。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我们有了这个小微型的这个减肥针， 嗯， 也确实可能会帮我们省不少事儿， 嗯， 哎，这是一定的， 嗯， 但是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吧，就心里总觉得就一膈应， 嗯， 就总觉得它不是那么特别的100%给我的这个靠谱的感觉， 嗯， 对吧？你看我少吃一口， 嗯， 多走两步， 嗯， 这肯定靠谱， 嗯。 对不对？ 你还是太传统，要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嗯。 那回来之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 说不定有一天真的有大变活人，对吧？你进去100斤，出来80斤。 嗯，对。那我不是不相信科学。那如果我相信科学的话，那现在就是有没有这个一种靠谱的这个科学或者说医学上的方法啊？就是我能够改变人的身高，还不影响这个人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运动的这样一些机能。 有啊。 怎么长高？ 内增高啊！ 哎呀，我的妈！ 还有一办法？ 还有什么 ？PS 里边可以拉腿。 哎呀，我的现在身心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 要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好，相信科学。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后面的一个时段，从8:30到9:30，我们会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业者。 嗯，对， 这位创业者呢，他的人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折， 几个阶段， 而且都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转轨。我感觉一开始是做学术的， 嗯， 而且是这个学习非常好，算是我们这个学霸级别的。 学霸级别的， 后来 干什么去了？ 后来他就开小餐厅， 开小餐厅。 他先是做公益， 做公益， 然后开小餐厅， 嗯， 后来开了大餐厅了， 开大馆子， 大馆子。 哦，行，一会儿那个。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和经历啊， 嗯， 然后再给我们讲讲他现在这馆子开的怎么样。 嗯，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来这位嘉宾是我高中同班同学。 哟， 嗯， 熟人。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嗯， 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来自黑薄荷乐队。 哎， 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笑。 哎，那你是不是好多黑历史可以知道？

好，谢谢郑宗阳的到来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那明天呢，也欢迎大家早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明天的嘉宾呢，会请来一位国家大剧院的灯光舞美师，来聊一聊最近国家大剧院在十一期间会上映的一部新的歌剧。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拜拜。